自信满满找工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彭桦。2018年第十七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到底这周有多少新歌进榜，他们的位次又如何呢？我们待会儿就会见分晓。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曲拥有9周的榜龄，它是陈少琪和张靓颖共同作词，崔迪作曲，由张靓颖为电视剧《红蔷薇》所演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 告别离的伤悲，再相聚难面对，牵绊的总受罪，往事怎么回味，埋葬好过崩溃。花瓣布满晶莹泪水，还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 39位， 仰望天上月光，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思量你的身影，离我多远，不来也抹浓妆，泪水凝结成霜，梦醒比梦中迷茫，风吹过了，解开了一阵寂寞，如何看破你目光的沉默， 周第39位，进榜4周。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影视 OST， 这是陈明喜为网剧《燕谷》所演唱的一首插曲，作词黑海就是陈明喜的父亲陈少奇。 38位。 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行囊，天涯红尘上会很烫，草色江江莫过马蹄霜，春多不过秋一场。 主打禅意中国风的刘珂矣继续作词，这首《暖山》一以贯之他的风格，入榜2周，本周第38位。 又是风来又是散，雪花绽，此去经年，山长水又短，相逢仍是少年山。我把满山的 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7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进榜6周，最好位次是第7名，它是由胡夏所演唱的《念》。关于这首歌呢，胡夏更愿意把它解读为念念不忘。这首歌也是胡夏5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这张专辑是由6首新歌和6首翻唱作品组成。在我们榜单上，上周新歌进榜就有胡夏的一首翻唱歌，叫做《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歌曲的位次到底如何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们就先来听胡夏这首《念》，进榜6周，本周第37位。 找寻也困住当时倔强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封闭，时间那往事散落了一地，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香，那是你依然 六位。 我什么都看不清，除了自己。我什么都不确定，除了跟你。若冰封我的魂灵，就能换来你身影。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你说不愿意。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离开我，就算没有耳光也该不求化我，让永远不愈合。我不许你离开我， 无论是此前李宇的姐姐，还有现在这样一首年，我们都可以看到用词非常的细腻，极具画面感。这首歌同样是由李宇创作并演唱，入榜四周，本周第35位。此前我们听到的第36位是赵英俊为电影《南极之恋》所演唱的推广曲，入榜三周，本周第36位。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18年第十期中歌榜 Top 40的排名情况。我们前进一个榜位，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由张韶涵所演唱，叫做《剩下了自己》，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第八名，本周来到第34位。 放弃就放弃，没人会再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 第33位呢？ 本周新歌进榜，刘润杰《天意》第33位。 32位。 百百千年的爱恋，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 雪在你唇边划过，连成线的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缘的流言如潮水般缱绻，借一盏风灯中起身流浪。 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三十三位是一首影视 OST， 是刘润杰为电视剧《新笑江湖》所演唱的推广曲《天意》，而此刻这首第三十二位也是一首 OST， 它是金贵盛为电视剧《贵中美人》所演唱的插曲《风灯》。 用一生时间等候，用半天光景回首，为一段情缘执着白了头、啊、看春花秋月中迟疑了方向，被红尘往事里蹉跎了天光，长浮水像夙愿一般难受，被遗忘被灼伤还是狂妄，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缘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在你唇边划过，连成线起身去留 浪。2018年第十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留给了第三十一位，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由周兴哲创作并演唱的《如果雨之后》。17岁的周兴哲从美国回到台湾地区，当时是毛遂自荐找唱片公司，在李宗盛的提携之下成为一名签约歌手。2014年他推出了首张创作专辑《学着爱》，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新歌进榜《如果雨之后》是他第三张创作专辑的标题曲。而在去年我们榜单上有一首歌曲的成绩相当不错，张兴哲的《迁徙》就是出自于他之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等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爱上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晚湖南卫视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迎来大结局。赵立新、王劲松、朱亚文、梅婷、韩雪等八位演员竞逐年度声音之冠，最终朱亚文获得更高票数，夺得第一。声临其境冠军之战分为上下半场，朱亚文第一个出场便以宝贝 2.0 版本打响开门红，现场演唱的宝贝俘获了万千少女心。和宋佳搭档配音金城武、周冬雨的《喜欢你》，神态音调如出一辙，惊艳十足。今晚八点，《欢乐中国人二》第四期将于央视一套播出。截止到目前，这档央视原创的大型中国故事传播节目已经播出了三期，蝉联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一的宝座。在最新一期节目当中，除了观众朋友已经十分熟悉的孙杨之外，上个月在韩国夺得冬奥短道速滑金牌的武大靖也将加入其中，向全国观众讲述更多值得被全中国人传颂的新时代中国故事。一部漫画《丁神经与肿瘤君》让抗癌漫画家丁一将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用自己的乐观和不屈鼓舞激励了很多人。今天晚上十点钟，丁一将将带着自己的独特梦想登上中国梦想秀的舞台。漫画世界之外，台上的丁一将正如漫画中那样乐观勇敢、幽默可爱，他笑着说一定要死皮赖脸地活下去，却听哭了台下的观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十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军团第30位，这首歌呢是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33位，来自于阿健创作并演唱的《去纽约》，本周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30位，听听看。 我想带着亲爱的你去纽约。华盛顿的广场就在里边，和过去的朋友们道个别，此去今年或许再也不得见。快乐吗？我们一起去海边，在中央公园广场转圈圈，就已经浓的傍晚，没有水的图书馆，想家时就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在这里的家。夕阳正好，夜色正阑珊，我想妈妈 2017年，阿健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故，于是他独自远赴重洋去美国散心。这首《去纽约》就描述了在纽约旅行的点点滴滴，还有生活当中的所感所悟。去纽约。 月亮 上。 Number 第二十九位。 每一首歌曲都在寻找耳朵，每一颗寂寞的心还是寂寞，每一次你都不懂。 什么歌进榜五周，本周第二十九位。 离家近了，却近了呼吸。童年远了，是否还来得及？半梦半醒，数十载的光阴。 这首林秋离、林杜作词、刘舟作曲、陈冰所演唱的《如果不是你》，是他特别为父母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22位，本周28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由金虎创作并演唱，叫做《阿怪告白》，来感受这样不一样的摇滚风情吧。 作为2014年中国好歌曲的参赛选手，金虎后来又转战到了梦想的声音。这首《阿怪告白》是他的首支单曲，由他本人来参与创作。遗憾又充满希望的 Mars Baby 来自于陶喆，拥有九周榜龄，本周停留在第26位。 25位。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把日月冰封的眼泪依旧寒血，来自不管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 林俊杰《黑夜问白天》。这首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来自于他的专辑《伟大的渺小》，拥有九周的榜龄，本周第2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7中歌榜 Top 40 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充满了硬朗的摇滚风，由崔博作词作曲，多亮演唱，《世界为你鼓掌》。 三位 本周新歌进榜，这首歌的歌名就像这首歌所要表达的一样，派对感十足，非常适合周末的心情放松。这首《周末玩具》充满了复古的 funk 曲风，新歌进榜第23位，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22位。 凌晨之余，人生何处不相逢，花坛流连万种，天高之后一去又终于一相拥，不会情岁月几笔惊鸿，几许天下一红，书写恩怨爱恨笑容，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流年拱手相送，不如一盏霓虹，陪我一场梦。 这首歌是李玉刚用真声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所演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进榜两周，上周是新歌进榜第19名，本周小小回落三个位次，来到第22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7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是和时间相关的歌。如果说你可以眺望初心，你还会记得他曾经的模样吗？这首歌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所演唱的《如初之光》。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同最初美好之光。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7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这里首先要感谢过往一周前往中歌榜新浪官方微博为你所喜爱的歌曲加油转贴的各位好朋友。本周的新歌到底有多少首歌曲进榜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个小时的揭晓榜单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他们分别是排在第33位刘润杰的《天意》，第31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第23位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进榜新歌，那是刘惜君所演唱的《菩提记》。这首歌充满了飘渺空灵的中国风，也是刘惜君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所演唱的片尾曲。 谁愿意给你独处？谁 蔡健雅把自己创作的歌曲拿来重新演唱。这首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的《贪图》进榜八周，本周第十九位。 八位， 你被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谈无助昂首望，群起惊喜周 本周进榜新歌，这首歌曲是曾经创作《可惜不是你》的曹轩宾大胆创作的这样一首《别君叹》。 你莫惆怅，山石林木无依。 曹轩宾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编的一首原创作品，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呢，通过延音和切分音留有大段留白韵味的十足，那陕西话的形象也为歌曲增色不少。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排在第十八位，2018年第十七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榜位，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拥有六周的榜龄，在榜上的成绩表现不俗，这是宋秉阳创作并演唱的错觉。 这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雪的烟花多么耀眼，那是第一次朦胧我的视线。如今的你呢，是否把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 第十六位。 酒一杯，祭奠了心结，才让离别没有成为念。我是孤，而你仍无限，不在乎杨花凋谢。生命白纸一页，一场雪冷却了隔台水榭，伴着三生草白露是荒野，青丝一杯真素然为白发不见，往事似浮云长过眼，那一朵想当时笑颜，映在我梦里的世界。酒一杯，江河流 第十五位。 我的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我这手也不会害怕，当一束光在星河上绽放，零度之下仍有希望留下吧，冒着雪 是陈信妍和林嘉谦为何洁打造的新歌《破冰》。这首歌曲进榜四周，上周停留在第十一位，也是进榜以来最好成绩，本周小小的下降了四个位次，来到第十五位。 想要去高攀长冰宫的山，我想要去看看最接近的湖畔，任暴雪阻拦天色灰暗，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就徒手打破冰柱吧，一束光往这地方照亮，零度之下宝藏埋藏雪地上，我知他 2018年第十期中歌榜 Top 40，第十五位，这首歌曲是何洁所演唱的《破冰》。 就算知觉，只是幻觉。 而此前我们听到的第十六位是新歌进榜，来自于霍尊演唱的《焚城雪》。说到霍尊，有人称他是九零后的古董，因为他真的是有超长于九零后那种稳重、那种淡定和从容。 他非常喜欢传统的古风还有古韵的元素。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所演唱的片尾曲《焚城雪》，新歌进榜排在第16位。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是朱静熙作词，曲是从作曲陈明演唱的《河流》，而这首歌也展现了陈明作为一位成熟女性那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就来听这首进榜六周排在本周第14位的《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俯瞰城市和山川，才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哪里有你的存在。就这样的一直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却在知无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当我双脚奔跑过的田野变成落日的颜色， 三位， 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显得出事又有关，大厅的里不散。 赵雷的19岁在进榜六周来到入榜以来最好成绩第13名。 看明水专门转不休，关键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你可知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先出去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南落。 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擦肩。 第十二位。 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眼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时光中绚丽的相拥。我陪你笑着疯着，到故事尽头，听回忆如歌唱着我给的温柔，每时每刻时空，我都会在你世界永远的守候。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玮的《光年》，进榜五周，最好位次停留在第五位，本周来到第十二位。2018年第十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十一位，这是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十位，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首歌曲由梁文福作词作曲，原唱孟庭苇。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阅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主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两年保险补贴，更有两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度，由于近地面层湿度较大，夜间气温较低，部分地区有轻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预计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3度，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请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5%。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在今年的北影节展映单元当中，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两部电影将进行展映，分别是赛吉·波宗导演的《海德女士》和洪尚秀导演的《克莱尔的相机》。清冷的影调，奇幻的色彩，古怪的冷幽默，《海德女士》中极强的形式感引人入胜。影片用荒诞和超现实的拍摄方法，将暴力、教育、性别等议题串联，反映出法国社会诸多棘手问题。和《海德女士》古怪奇幻的黑色趣味相比，克莱尔的相机就像是一个可爱轻松的生活小品，描绘了两个陌生女人在戛纳的一次偶遇。该片讲述了电影销售助理米喜在戛纳电影节期间莫名其妙地被上司开除，随后认识克莱尔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此外，本届电影节还将展映两部与光有关的电影，第一部是何赖直美执导、永濑正敏、水麒麟女主演的《光》，讲述了盲人观众与电影讲解员之间的故事，来探讨盲人的世界以及电影的本体。另一部展映电影则是《有一束光》，电影所讲述的主题是跨越时空的罪与罚，片中的电子音乐和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对应关系，导演被悬疑题材压抑的幽默感也体现在一些超现实场景当中。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歌一号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 新歌二号刘惜君《菩提记》。 爱成千遍缘，最好是成全。 新歌三号霍尊《焚城雪》。 酒一杯，祭奠了心间。 新歌四号曹轩宾《别君叹》。 我最喜愿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 新歌五号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看不懂，所以想更了解你，顶着风。 新歌六号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新歌七号 Door Succeed 刘明湘《只想爱你》呢。新歌八号狗乃鹏凌云。 把山峰都踏上决定。 新歌九号宋玺红旗飘飘。 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新歌十号刘润杰天意。 风中聚散是天意。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看舞 大地，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虽然有时感到摇晃迷离，我与飞行浑然一体，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风雨？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离，寒冷的高度里极端进行，穿透爱情和承诺的幻影，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闭逆风？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17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10前十位的歌曲阵营当中。排在本周第十位的这首歌曲拥有6周的榜龄，它是以 Bossa Nova 风格享誉世界的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他们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所演唱的片尾曲《欢喜》。这首歌曲由莫艳玲作词，文雅作曲。 那你怎样我的欢喜，你让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但愿时光暂停，似水流你翻滚似锦，咫尺之间相偎相依。 作为影视 OST， 电影当中或者电视剧当中的音乐的一个好处就是，尽管电影已经下线或者电视剧已经播放完毕，但是歌曲仍然可以流传。这首歌曲要纠正一下，作词呢是文雅，作曲是莫艳玲。我们就继续来听这首小野丽莎靳东合作的《欢喜》。 此刻我们拥抱渴望瞬间老去， 九位。 Oh, 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曲 R&B 和 EDM 的混搭，我们还可以听到中间有几个联音的这样的创作，也是和以往的传统的抒情情歌的写作模式有些不一样。进榜五周，最好位次亚军位置，本周第九位。 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快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道在消遣，特价卖出不管他贵贱，一个戒指一个一拍，接受一拍的心电的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第八位。 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永恒捕捉。那些人间的事，我们一生生经过，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就是我的重逢。只是轻轻牵你 婷婷演唱的这首《只是》是电视剧《台湾往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十六位，本周上升了八个位次，来到第八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十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拥有五周的榜龄，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没离开过》。这首歌曲本来是林志炫翻唱自 Celine Dion 的《I Surrender》，那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的又一次翻唱，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没离开过》。 你在我左右。 六位。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 通过《明日之子》初露锋芒，通过歌曲《消愁》在歌坛走红的毛不易，我们听到的正是由他所演唱的《不染》，进榜四周，本周第六位，位次和上一周没有任何区别。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印？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你，不停练习在危险中，承诺的幻影，月光的孤寂，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要如何打开封印？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你，听练习在危险中飞离。 本周黑马歌新歌进榜最好成绩，赵传这首《逆风飞行》排在第五位。我们还记得赵传那一首代表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李格弟作词黄韵玲作曲的一首歌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逆风飞行》同样是来自于二人的再度联手。转眼间赵传已经出道30年了，他也推出了最新专辑叫做《你过得还好吗》，那这首《逆风飞行》就来自于这张全新专辑。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这种曲风跟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个徐佳莹真的是很难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来听听看徐佳莹和老搭档葛大为创作的这首歌，80-90年代复古 disco 的编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灌木狼是摩羯座，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就叫善知的人来疯，好吗？听身上心思想说的话，别说一起前走，好了，打几个包的预告今晚啊，闷骚一折进步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已肯定。 第三位， 你是我的一执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我以为自己已开始冬眠。你是我的山下水烟跟着我蔓延，我以为了你参透了枯木船，我以为了你去看了远山。 这首一缕执念来自于打磨了三年的一张专辑《深的深》。这首歌曲由高晓松、尹约共同作词，钱雷作曲，周深演唱，进榜五周，上周停留在亚军位置，本周位次依然非常抢眼，在我们的季军位置第三名。 二位， 饭后的甜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起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心里，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25年的莫文蔚在新春开始率先推出了这样一首单曲，叫做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由李荣浩为他作词作曲，制作人是荒井十一。上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也是黑马歌，停留在第三位，本周继续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那我们继续前进一个榜位，来到我们的冠军宝座。这首歌曲已经被这位歌手连续四周稳坐在冠军的位置了，这就是韩红创作并演唱的《一时间》。在这里要继续恭喜韩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